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耳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界内界外，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论论。在今天界内界外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关于电子竞技的话题哈。过去一段时间非常热门的一条新闻啊，就是来自于咱们中国的 EDG 战队是在 S11 的比赛当中获得了世界总冠军啊，在英雄联盟这个项目当中啊。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继续来聊这个话题哈。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是一位资深的电竞人啊，来自于华游竞界的副总经理万路泽啊，我们再次欢迎万总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欢迎万总再次来做客。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万总是来聊了聊EDG 战队哈，这条新闻出现之后哈，引发的前后的一些社会现象哈。今天呢我觉得不妨咱们再深入一些哈，从S11这项比赛啊，包括从英雄联盟这款电竞项目哈，我们来聊一聊整个电竞的一个长时间轴上的发展史。我们都知道英雄联盟这一类哈、啊、叫 MOBA 类电竞项目。万总觉得是这一类的游戏啊，为什么会我们拉长到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线来看哈、啊、之前节目当中您也提到了，从2003年开始哈、啊、电子竞技是被我们国家体育总局正式纳入到这个正式的这个体育项目的序列当中，成为第99个正式运动项目哈、啊、从2003年到现在不到20年的时间，好像MOBA 类这个游戏占据最头部的这种关注度啊，基本上超过一半啊，超过一半。您觉得这一类游戏它本身有什么特点吗？能够持续这么长时间的这种关注？ 嗯，就是正好又刚才咱们多少提到一点，就电子竞技作为一个就是有很多子项目的体育项目来说，它比像刚才就是还是跟这个田径对照一下啊，比如说田径是有田赛跟竞赛，对吧？那竞赛就是跑的这部分，田赛可能就是跳啊、投啊这些。然后呢，那就是这个竞赛这里面跑的部分也有短跑啊、长跑啊、障碍跑啊这一系列。然后这个田赛这块呢，那就是说，它会有这个标枪啊、铁饼啊，这都属于投之类的，对吧？那到这个电子竞技这边呢，其实我们也做过一些分析，它其实基本上是一个三角形的结构，正金字塔结构，正金字塔结构，那就是说，哎、这个是按照这个人群受众群体如果来分的话，这正三角形呢，那就是说它的这个受众最广的其实是 MOBA 类是比较广的，然后呢，那我们最就平行的有几类啊，就是有 RTS 类的，RTS 类就是即时战略类的，只不过现在这个呢，因为就是玩的人太少了，就是好，大家觉得好像都不在这个视野里似的，但其实它是一个一直都存在，而且其实是非常古老的一个，在电竞的发展史上，它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这个游戏类型啊。还有 FPS 类的，就是射击类的，那射击类呢，有分第一人称视角射击和第三人称视角射击，这些就会有在一些细分，这里就不多说了。啊，那射击类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穿越火线》CS 啊，包括现在大家玩的吃鸡啊，这些都属于这个射击类的。那么这些项目啊，就对比起来有什么不同点呢？就是说，比如说，受众最小的，在就都快淡出大家视野范围内的，像《星际争霸》这款游戏，它就是RTS 类，就即时战略类的， 很经典的一款。 对，很经典。其实比赛现在也有，仍然有很多粉丝和爱好者在追啊，同时呢，也有很多这种就是高手也会出视频，出一些自己对战的视频或者教学的视频。那这块来说呢，就是说，首先它是一个单人项目，那单人项目来说，就相当的就比较孤独。 他比较孤独， 对，没有队友， 一个人操作， 对，一个人操作。然后呢，就像下棋一样，就是你的输赢完全取决于自己的个人能力和对手的实力， 是 对吧？输，而且输了以后，你只能就是承认技不如人， 就是也没有，就是你的成长的这个过程吧，相对的会很枯燥啊，几乎是没有任何的乐趣可言， 也没有人可以分锅。 对对对，没你没赢了的话，就你也没法去嘲讽对面；输了的话，你也没有办法去这个给队友甩锅，所以就只能是这样。那他的就是受众群体呢，就相对的呢就会少一些，同时呢，他的门槛会比较高，就是自己一个人也很难坚持下来，所以相对的呢，他的，就是这个人群会比较少。然后再往下一层呢，那可能就是说是像，这个 FPS 类的，就射击类的呢，因为它的节奏是特别快的，它当然它就是从标准的比赛来说，也是五个人一个队或者四个人一个队。那么也是组队的形式，但是它节奏特别快，它没有一个，从这个整战略上来说是没有太多的一个展现的，或者说没有太对选手来说没有太高的要求，它会有一些战术层面的一些策略上的一些要求，但是从整个的这个思路上啊，每一局比赛的一个全过程来说，它并没有一个战略上的一个过多的要求，那么这块来说呢，对于玩家的要求呢，就是说他玩的可能会更过瘾一些，然后呢，他的这个可就是作为观众或者这个解说人员，他能挖掘的东西或者就是相对的会少一些，他可能更在意的是参与者的感受， 就是谁，比如说就是。谁的技术比较好， 对， 谁打得准， 对， 瞄得准啊，基本就能获得比赛的胜利。 对，而且从所以说从这个观众的角度来说，可能看不出来那些很深的门道。那么这个呢，相对的人呢会多一些，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多人的项目，而且它的重点呢可能就在参与者的这个层面里。那么到 MOBA 这一类呢，首先 MOBA 类的项目就会很多，就刚才你提到的 DOTA 2啊，英雄联盟啊，包括我们手机上的王者荣耀啊，这就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项目。那它就是 MOBA 类呢，也是多人的，一般也是五对五。那五对五呢，它一局的比赛基本上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那么它从一开始的这个阵容的选择上来说，它就是会有很多策略性的东西在里面了，比如说，因为如果大家这个仔细看过比赛的话，它在每一局比赛开始的时候都会有一个选人进人的这么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呢，其实就是已经开始进行双方策略的博弈了，就像卡牌游戏或者说像，棋类的比赛一样，就是你拿一手英雄，我拿一手英雄，这样。那这个过程，首先这个阵容就基本上，有了一个大概的一个走势，就像我们拍电影写剧本一样，会有了一个大纲。然后呢，那这五个人选定各自角色之后，进入到比赛当中，那每个人的发挥啊，怎么样啊，那就是靠自己的操作啊、经验啊、团队配合啊，那这一系列的，那就是说可能双方用的人角色是一样，但是双方各自有各自的战术套路，那么到底谁的能够实现自己的这个剧本，那这个过程啊，那就会很精彩。可能一开始大家就是看阵容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初步的判断，哎，觉得这把完蛋了、这把就输了。这个 你的这个本比我的这个本好， 对，这个你的这个阵容比我强很多。但是后面的比赛过程可能完全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可能在职业选手手中拿出的这个阵容，你觉得很弱，但实际上在比赛当中是能完全的克制了对手，能打出你想象不到或者说你自己玩不出来的一些操作跟配合，那这个过程也是十分精彩的。所以呢，这就是说 MOBA 类的项目呢，它不论对于参与者就是参赛的人，还是说作为观众，它都有很多可以研究的细节在里面，而且它每一局比赛的过程相对的较长，它不会说就是特别快的结束，让大家呢，就观众也可以一点一点看，要一边看一边消化，一边思考，一边学习，所以说它这些就是它的内容会更丰富一些，而且呢，有人也多，毕竟是一个五对五的项目啊，那么就不管是，这个，而且呢，从一般的参与者来说，一般的爱好者来说，难度比较低，门槛比较低， 上手可以， 对，你可以随便上手，就是你可哪怕你作为一个新人，你上来你四个队友，对吧？系统会给你匹配跟你实力相当的 这个对手，那么那有可能你自己是从来没玩过，但是其他四个队友多少有点经验，对吧？那可能就四个人能带着你啊，那这样的话可以有一个比较这个友善的一个入门的一个过程。那像之前星际那个单人项目，这么古老的项目打到现在了，天梯上剩下的再玩的都是。就是都是高手，然后你如果 骨灰级玩家都是， 对，你如果作为一个新人，你自己就是冲进去了就去打去，那说不好听的，最低级别的那些你碰到的最低级别人，可能都是某些大神的小号，然后就是用户环境就特别不友善，你没有人会愿意说我一上来就不停的在输的，啊，那所以说这也是多人项目的一个优势，就是你可以就是骑手可以找人带，啊。所以说受众群体也会更多，大家呢也会更愿意来看，不光是看比赛了，现在已经到了文化的程度了，大家可能会在意的是某些明星队或者某些明星俱乐部里面的明星队员的一些个人表现，包括他们的训练啊、生活啊、表现啊，那他这里面呢就是到泛娱乐跟泛文化的这个领域了，所以说它的内容就会更丰富， 其实我觉得啊，刚刚这个万总啊，也是从整个这个可以说电竞发展史啊，的这个角度吧，给我们大概梳理了一下，就是电竞发展到现在，可以说是整个的一个结构啊是怎么样的，就是支撑起电竞这个大项啊，里边三个主要类别的小项分别是什么，其实这三个类别小项也是有一个递进的关系的哈。其实我们最开始接触到的，您这么一说，最开始接触到好像真就是即时战略，有电竞这个概念，就是从星际争霸， 因为在星际做比赛之前，那几年RTS 类的游戏特别多，往前倒什么帝国时代啊、红警啊， 对，其实都属于到后来呢，慢慢的才有了这个第一人称射击啊这种类型的这样的游戏，然后再往后啊是有这个 MOBA 类的出现。其实我们如果细细这么来研究啊，其实 MOBA 类的游戏，其实也可以算作是脱胎于即时战略里边的这么一个项目，因为我记得好像 DOTA 这个出现的时候是作为 是魔兽争霸的地图编辑器， 对，一张地图， 对 啊，然后它这个火了之后，就自己相当于是脱胎出来了一个新的一个游戏的类别啊，可以是这样的。所以从您刚刚说的这几个递进的过程或者这几个发展的阶段来看的话，其实我听上去有点那个意思，就是门槛其实是不断适时的降低的，因为最开始所谓像即时战略，因为星际争霸我之前玩过，哎呀，这太难了。我都没有说到跟人打的阶段，当然跟朋友也打过哈，但跟朋友打就属于那种纯娱乐性质的。我甚至打一个高级别的电脑我单人打一个，跟真费劲啊，真费劲，真是操作不过来。你就觉得你操作半天，人电脑一波过来，你就没有了啊。就是，这个能给你的这种满足感和胜利的满足感挺难的，就是你想真正的玩好这个，在这个游戏当中能获得这种满足感和快乐的话，其实需要长时间的一个训练的积累，以及对这款项目的理解才可以的。那到后来慢慢的，这个第一人称射击出现之后，包括 CS 这种，其实上手就比即时战略要相对要简单一些了啊，因为即使你是刚入门的，你可能都会蒙着那么一两枪，把一个高手就直接直接给他在游戏当中击杀了啊！再后来，像 MOBA 类的，其实门槛是更降低。其实啊，我们现在刚刚虽然说从 DOTA 2到英雄联盟啊，其实这个两款它也很像，基本是同一个游戏机制。但是英雄联盟其实也是 DOTA 应该是之后的产品，它其实也是把 DOTA 的门槛再次给降低了一点，就是让大家入门，不管从自己操作体验参与的角度，还是从观看的角度，其实又降低了一点，所以获得了更广泛的这个参与度。 对，它也确实是这样。那所以说，我刚才说的那个正金字塔结构，那么也其实说，一方面呢是它的这个体量代表了它对应不同项目对应的不同的用户群体，同时呢也是它的这个难度就是也是从上往下的在走的。这里面呢其实就是以前开玩笑这个总在说好像这个行业有鄙视链呀，或者说这些项目有鄙视链，其实只是一种开玩笑的说法啊，但是它确实这个一定程度 反映出来，这些项目它是有一个难度的一个递进次序的。 嗯 啊，而且这个我们如果去更多的了解的话，也会有比英雄联盟、王者荣耀还要更低门槛的项目， 更低门槛， 对，还也有、 啊也， 而且也是不错的游戏，游戏品质也不错。啊，那我们就是。怎么说呢，这块呢就毕竟现在还没有到那个体量，因为行业目前发展本身来说也就是这几个目前这几个硬核项目能够撑起来大局面了。 嗯 啊，那么很多其实还有很多很优秀的游戏都有成为电竞项目的潜质。 嗯 啊，只是说我们目前行业还没有服务好现有的这些项目。 嗯 啊，所以说未来的发展呢还是非常有潜力的。 嗯，是哈。因为我记得哈，之前几年是不是跟您聊我忘了，也是反正是聊一个电竞的话题，当时呢就也是在节目当中啊聊出一个观点，就是说电竞哈它未来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当然是之前几年哈聊这个话题当中说的，是因为它迭代太快了，所以就是一个项目它可能成熟之后啊很快的几年就会被新的项目有可能会替代，所以这其实对于整个行业的发展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现象啊，因为之前节目当中我们也提到了，就是一个成熟的项目哈，不仅是作为它所谓现行的游戏机制也好，或者是这个里面的各种算法哈，它是否均衡也好，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其实跟其他的体育项目也都是一样，就是所谓文化的沉淀和积累啊，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么一方面。但是如果说迭代太快，比如说一个项目它的生命周期哈，长则十年，短则五年，然后马上就被替代的话，其实对于文化的这种所谓的积淀啊，不是一个好事。因为像光十年能积淀下来什么文化，然后马上就被取而代之就没有了。但是好像现在通过像您刚刚提到的这几款就是所谓硬核游戏啊，撑起大局面的这几款项目，我们看到好像我们之前几年讨论的那个话题哈，它现在的发展方向好像不是像我们所想象那样，就是它这些所谓的撑起局面的比较成熟，或者说正在走向成熟，或者现在有一些比较成熟的这种项目，它好像不是那么容易被取代的。即使后面有新的力量开发出来很多可能从制作上比它更优良的这种项目，但是它因为有了，之所以有了，因为之前很多年的这个时间的积累啊，包括沉淀下来的一些文化，包括沉淀下来一些这个大家的所谓硬核粉丝哈，硬核的这种骨灰级的玩家和观众，它因为有这些的存在，好像不是，好像受的冲击也不是我们之前几年想象的说那么容易就会受冲击，然后就会被迭代被更新下去。 对，这个怎么说呢，原来也跟一些行业内的朋友交流过，然后有人也说过就是非常非常哲学的一句话， 哲学一句话， 就是游戏其实一直都没变，变的是人。那也就是说其实真正优秀的这个电竞产品或者说一个电竞项目，它首先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游戏。那如果有一个游戏它已经非常优秀的情况下，那其实它自身已经不需要改进什么，那它只需要维持好自己的现状。那么对于爱好者来说，他可能真的是人会变，他对一个项目的这个热情有可能不管是因为没有朋友一起玩了也好，或者说没有赛事举办也好，或者是自某个明星选手的退役也好，他可能会失去对某一个游戏的一个热情，但是仍然会有其他人会对这个游戏感兴趣，因为毕竟它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游戏产品，也同时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电竞项目。它已经有很多故事在那里放着了，那可能有人去又就会去研究它，去琢磨它。那可能就是说我们可能会看到某些项目会冷，就是已经淡出我们视野了，但是说不准某一天它又会回来。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很粗制滥造的产品，就很快会真的被人淡忘那么这里面呢也会有一个就是迭代的一个过程，就可能说比如说80后的人可能会对某一款游戏情有独钟，某个项目情有独钟，但可能90后或者00后可能不是玩这个长大的，就是他们开始接触游戏或者接触电竞的时候，这个项目已经不火了，他们可能就没遇见过这个好产品，可能有朝一日 就是他们并没有淘汰这个产品， 嗯， 他而是因为他们没接触过， 嗯， 是因为它凉了， 嗯， 但是很保不齐零零后或者是一零后就更小的孩子可能有一天碰到了这个产品了， 嗯， 或者说像比如说八零后的孩八零后的朋友们就是当了为人父母之后， 嗯， 自己的下一代那可能就是一零后，就是可能他会有一个30岁左右的一个代差， 嗯， 那可能会把自己当年玩的这个电竞项目推荐给自己的孩子， 嗯， 那等到孩子可能10几岁20岁的时候又会把这些东西掏出来 又轮回了， 对对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他肯定他会有他的历史价值已经有了， 嗯， 他未来还会有怎样的潜力也不好说， 嗯 啊，那么 有可能焕发出新生命， 对对对，所以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把这些电竞项目分类呢， 嗯 啊，分类并不是按照它的这个玩法分类，其实可能更多的是按照说更多的是站在用户的角度考虑，就是说大家更愿意怎么说呢，嗯，目前来说大家更愿意来参与哪一个项目的比赛， 嗯 啊，那这个可能是重点，这是按照人来区分了，那这个来说肯定是说一般组队项目肯定是排第一的， 嗯 啊，那么这也就说明了至少目前来说这一代的电竞爱好者他们的取向更多的是愿意和大家一起玩， 嗯 啊，对吧，这个就不像说早期的时候就是都没什么人玩游戏，没什么玩电竞，可能大家真的是闷头自己在家玩， 我一人来就行了， 对对对，因为确实一开始玩游戏这个事儿真的是说尤其是男孩子可能就是自己一个人也没有小伙伴的时候自己消磨时间的一个东西， 而且那时候互联网也没有现在那么发达， 对对对，他所以说这个也跟时代背景有关系， 是是，所以啊，最后一个问题也想请教您，刚刚也说了哈，现在是一个所谓这个电竞大项里边哈，是一个三角形的结构哈，我们知道三角形是最稳定的啊，最稳定的一种图形啊，包括现在呢也有很多这个优质的成熟的赛事啊，包括像这个S30也好，包括 TI30也好，已经可以支撑起整个电竞的大格局了。所以你觉得这种大格局在短时间或者说未来几年当中会发生改变吗？还是目前这个格局目前已经足够稳定了，之后的发展也会朝着现在搭起的这个基本的框架继续往后发展？ 嗯，我觉得目前来说这个框架还不算太稳定， 还不算太稳定，嗯， 对，因为感觉上来说还是比较单薄，因为毕竟是你刚才提到这两个赛事都是厂商自己在主导的， 嗯 啊，以这个它怎么说呢，它还从本质上来说它仍然是厂商在为自己的产品做的一种宣传推广活动， 嗯， 本质上还是这样，就是因为赛事本它并不是一个可以来独立核算独立运作的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一个商业赛事， 嗯 啊因为他这里因为他在做为自己的产品做宣传嘛，那这些俱乐部呢一定成就是我们现在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这些是职业俱乐部或者是商业俱乐部，但是呢可能如果站在这个厂商的角度来说，这些参赛的俱乐部其实是他这款游戏产品的代言人， 嗯， 对吧，那么他获得比如说冠军队的皮肤，对吧，那相当于就是在会在游戏里作为有虚拟道具再卖一波来盈利， 嗯， 然后呢冠军队呢也会得到分成的比例，那么一定程度上其实赛事游戏厂商还有俱乐部其实就是制造者产品代言人这样一个关系， 嗯， 对吧，那么从长远的角度来说，如果说想要更好的把它作为一个体育项目去沉淀下来那么而不是说把它当成一个产品，仅仅是说想尽一切办法延续这个产品的生命周期去盈利，这是一种考虑问题的角度，另一个角度就是把它当成一个体育项目来让它继续沉淀，让它更加成熟，形成一个甚至未来能像其他传统体育项目一样上百年的一个文化传统这是两个不同的思路， 嗯， 那就是如果按照前者的思路来办的话，那厂商自己每年继续把比赛搞下去就好了，那如果想按像做到后者的角度来说，那可能就不光是厂商要努力，而是说就是所有的爱好者都要去努力，